风雨吹断了姻缘的线，天变地变心不变，是谁解开了麻花辫，是谁违背了诺言，谁让不经事的脸转眼沧桑的容颜。

沙的岁月，爱黎明又见黑夜，饮不尽艰苦滋味，不留下相思心中徘徊，在谈笑之间只看见满天恩怨。

在心里问何日报。 现在。

说。 我走无尽的结果，就像被迫光住的山头， 浑然天成。 我纯真的举动，怎能放最滚烫的节奏？ 无可收拾，你狼心的跑奔，所有晶莹剔透的感受。于是爱恨交错，人消瘦，何时 钱是少不了，家家财源乐淘淘。大街小巷多热闹，新年说声新年好，咚咚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咚咚咚锵。新年到，新年到呀，新年到，全新一代新貌，迎财神也白鹭照，有大鼓也有鞭炮，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，大家过个太平年，吃得饱来穿得暖，来来往随便啦，要到那边就那边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大家过一个太平年，要太平年。谁有歌儿就能唱呀？谁再高兴就能叫？谁有笑话就能讲呀？要讲多少就多少。钱是少不了，家家团圆乐淘淘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年老的有人来帮助，年轻的有人来爱护，人人享尽如手足啊，懂得追求幸福。 大家新 年，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。阴天傍晚车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，向左向右向前。